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19集，蓝河忍着不适，伸手帮他把不方便触碰到的地方皮都撕下来了。这一撕，王进只觉得好像蒙在身上的东西都没了，整个人清透了许多，顺畅的大口呼吸，也有力气站起来了。 哎呀，谢谢啊！ 王进还认得蓝河是剧组的主演，虽然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拍摄，但蓝河的照片在剧组来戴安之前，朋友圈就满是新闻了。某某要来戴安拍戏，他都没想到蓝河怎么还睡他的房间，甚至帮他剥皮，挺不好意思的。 没事，你舒服点了吗？要不要去医院啊？ 你这皮炎脱皮也太严重了。蓝河问。 好。 王进都没敢吓唬这白白嫩嫩的明星，直到 我去医院看看来。 窦春庭一躲就是3天，不见人影，搞得宋其云打电话给窦其山了，问他知不知道人跑哪儿去了，还来不来剧组。窦其山当即就说要把窦春庭赶回去。宋其云心里好受多了，其实他也有点埋怨这个傻外甥。这一天剧组收工后，大家点了不少菜，都坐下来吃喝。蓝河和宋其云不在同一桌，这几天宋导的态度尽量保持正常，还有点别别扭扭。蓝河也可以理解了，倒是还有人开玩笑说宋导不老念叨小来可爱了。 导演，喝一罐。 于萌萌邀请宋其云。 不了。宋其云摆手。 蓝河虽然坐在隔壁桌，但大家聊天的声音都还挺大的，宋其云也能听到有人在说， 我怎么听说前两天另一组拍摄的时候有个工人中邪了。 他没吭声，一开始是让封锁消息了，但当时在场毕竟人挺多的，而且事情已经解决后封的就没那么严了。大家看宋其云不说话，胆子也大了点，讨论起来。 对呀，后来送咱们这儿来了，所以好了，有灵伴坐镇呢。 哎呀，这窦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啊。 真的，对有钱人来说真的是太值了吧。 我听说啊，那手上脱皮，跟蛇皮一样。 蛇皮？我听到过一句话，遇到蛇脱皮，不死脱层皮。他撞到什么了吗？ 显然消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。萧雨谦还去问蓝河，你信不信啊？蓝河义正言辞地道， 我见了那个工人，他当时去医院了，就是特别严重的皮炎。 萧雨谦说， 哦。 正想说什么，听到导演忽然来了一句， 给我一瓶酒。 蓝河无语，他悄悄看了一眼，宋导正在大口喝酒，一脸对这个不真实的世界的愤懑。宋福堂回头道， 你喝酒跟我妈报备了吗？ 宋其云潇洒的动作停了下来。 我吃花生米可以了吧？ 嘎吱嘎吱，吃的差不多，蓝河去弄了点水果吃，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。 哎，那不是弟弟吗？ 窦春庭被他爸一个电话打过去，终于舍得回来了。窦春庭和蓝河对了一眼，讪讪地笑了笑，走过来苍蝇搓手。 哥，坐，去哪儿了？ 蓝河看起来还挺和蔼的，在吃橙子。窦春庭大着胆子坐了下来，蓝河还分了他一半。窦春庭放心了，果然，这个蓝河他还是了解的，人比较善良，也是看到只有蓝河一个人，他才敢冒头。 在僻静的地方，忏悔自己的冲动，不严谨。 窦春庭左右看看， 我哥呢？ 哦，宋导刚才吃花生米吃撑了，你哥先扶他回去了。 窦春庭疑惑了一下，不记得姑父爱吃花生米啊。不过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大的冲突。也是，姑父应该拗不过表哥吧。 对了，这个我带了礼物来。 他掏出一个盒子，里头装着一串红绳系的铜钱，大小不一。 看， 蓝河端详了一下，五帝钱。五帝钱顾名思义，指的是五位帝王的钱币，又分大五帝和小五帝。大五帝是秦朝的半两钱，汉朝的五铢钱，唐朝的开元通宝，宋朝宋元通宝和明朝永乐通宝，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帝王在位时流通的。那小五帝呢，指的则是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、嘉庆五位皇帝的铸钱，据说暗合五行。五帝钱组合在一起，有化煞辟邪之类的功效。因为民间说法，这东西市面上也挺多，有真有假，有仿有冒的，还有真假混卖的。窦春亭拿来的，看铜钱上的字是大五帝。哎，我这两天让朋友收来的，我心思送你们，希望消消气啊。窦春亭卑微的道，这个我眼力一般，也不知道真假，哥你给品鉴一下。蓝河虽然知道，但也不是钱币专家，所以他只是笑了笑说道，那你放下吧，回头老白来砸他身上试试。窦春亭突然不寒而栗。宋齐云坐在椅子上，给蓝河和萧雨谦讲戏。等下大概的内容是蓝河与萧雨谦饰演的角色来到一座庙宇，萧雨谦这个阴间鬼对庙宇不屑一顾，只盯着自己的笔记本算账。蓝河则拜了拜，然后萧雨谦嘲弄他了一番，没想到主角看起来与众不同，却会拜神。两人有了一段对话，在蓝河和宋福堂沟通之后，他们从剧本中删去了小来这个名称，但是也并未提起一个新的名字。宋七云甚至觉得这样更好，从头到尾主角的名字没有出现过。宋七云讲完后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萧雨谦说道，哎，宋导，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是宗教还是哲学啊？宋七云和蓝河都笑了，萧雨谦嘿嘿一笑，我听你说过，知道这个讲的是鬼，只是觉得即使是从内核来看，真正象征鬼神的主角也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我记得你在国外长大的吧？宋七云问道。萧雨谦点头。宋七云说，鬼神之说就是由人类文明中衍生的，古老的文明都诞生于河谷地区，这个尼罗河流域、印度河谷地区以及这个黄河流域，分别诞生了三大宗教核系。其他两大宗教核系的这个核心呢，是先知、预言、神秘主义等等。而华夏族系啊，核心信仰不是那些，是圣贤。一个哲人宗教，本身理性成分就会大一些，尤其是在融合了一些佛教理念之前。所以即使他描绘的是荒诞不经的鬼神，却也在荒诞中带着理性的思想。萧雨谦听得直点头，觉得自己还得多看看传统故事了。不过在宋齐云讲完之后，他再和主角对戏还真有了点新鲜的感受。他们对话之后，萧雨谦问主角，你拜那么多庙那么多神，哪个庙最灵？哎，泰山灵吗？武当山灵吗？还是这个破庙灵？主角盯着神像上的尘埃小声道，到处都灵验，到处都不灵验。 靠！ 宋七云大喊了一句，蓝河和萧雨谦也就停止了表演。坐在一旁看的徐萌萌有点纳闷， 宋导怎么了？这次每声 cut 都要喊那么大声。 宋七云平时看起来是个很雅的人，也不爱骂演员，但是谁让他们拍片子带了鬼，老规矩就是喊 cut 一定要大声，演员不能出戏都罢了，就怕还有其他东西也信以为真，得让阴阳两界都知道刚才那只是在拍戏。宋齐云勉强笑了一下，其实他也犹豫过，在片场就有一个无常的情况下到底要不要大声喊了，后来想想这是喊给其他人听的。对了，我们都到泰山脚下了，是不是抽时间去拜拜？ 萧雨谦提议道：“哎，我听说这边有碧霞元君庙啊。”他刚刚还说要了解传统，这就琢磨上了。 怎么，拜太上娘娘，你要求子啊？ 有人戏言道。萧雨谦说：“ 我去。” 于萌萌好心给他解围：“ 难道拜太上娘娘只能是求子吗？一看就不懂。泰山娘娘还统摄乐府神兵，照察人间善恶，庇佑众生，灵应九州呢。” 对对，就是。萧雨谦看女神帮自己说话，脸都红了。 那和京西那个金顶妙感山的娘娘庙比，哪个更灵呢？ 亏你还刚讨论完戏。 蓝河道：“当然是两处都灵验啊，两处都不灵验咯。”萧雨谦无语。于萌萌说：“ 就是，心诚则灵。” 有人响应一起去，于萌萌担心地对大家说：“ 不建议大家去哦，本地人跟我说不能随便许愿上泰山的，不然娘娘要生气，而且有几种人也是不能上泰山的。” 本来有些人还只是想休息，于萌萌这么一说倒搞得他们兴起了，问自己能不能去。 哎，这第一种是泰山娃娃不能去，就跟妙感山的规矩是一样的。你母亲如果是在娘娘庙里拴娃娃求子才有了你，那你就不能上去，因为你本就是娘娘身边童子，可能娘娘念想一见着就把你收回去了。 于萌萌这么一说，现场的氛围都玄幻了起来。这个许多人不知道，交头接耳愈发有兴致了。 哎，那还有什么人八字轻的能去吗？ 于萌萌再说道：“ 还有一些身体有疾病的人，比如有心肺疾病、高血压、心脑血管疾病。” 众人无语，他们一下喷笑了。于萌萌又问宋齐云：“ 啊，导演去吗？” 宋齐云却是问蓝河：“ 你去不去？” 大家琢磨，宋导对蓝河也是真好，爬山还先征询他的意见啊。哪里知道宋齐云纯粹是琢磨，这不就是蓝河的老窝吗？不让他去不合适吧？蓝河回答道：“ 啊，爬山可以啊。”“ 意思是烧香就算了。”“ 我们懂你的。” 萧雨谦拍了拍蓝河的肩膀，这位著名的无神论者。蓝河腼腆一笑：“ 蓝河真是个好演员啊。” 摄影老大过来，拍完刚才那一段，他觉得蓝河演技很细腻，有所感想。“ 嗯，是真好。” 宋齐云说完面无表情地走开了。剧组本身就有景在山上去，取完之后呢，部分自愿的人就继续往上爬一截，去碧霞元君的庙烧香。窦春婷鼻青脸肿地帮蓝河和宋福潭拿手机和水，这是他嘴瓢的代价，已经给表哥当牛做马好几天了，都已经这样了，窦春婷还不老实。 哎，那天我走得急。 宋福潭瞥了他一眼，窦春婷赶紧改口：“ 哎，那天我逃得急，没听到你们怎么和姑父说的。 哥，能不能说一下，你们具体是怎么认识的？后来在星霜又是怎么回事？演的第一次相见呢？” 蓝河是觉得，与其让窦春婷自己脑补，不如告诉他。上一次窦春婷脑补就脑出了一个替身虐恋，他简单介绍：“ 那次是活着第一次见啊，你也看过一次啊，我在阴间一直是蒙着脸的。” 蓝河三言两语说完后，窦春婷动情地道：“ 没想到在这个年代我还能看到盲婚哑嫁的存在。” 宋福潭、蓝河无言以对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